落，走过分分合合，如今你却已路过。让我牵你的手，相约到永久。我愿陪着你分享这一生的梦， 我愿伴着你分担这一生的愁。 是在94年底的时候，关之琳呢，她推出了她的首张国语大碟。要说到的是，这也是她唯一的一张个人专辑。她自己总说自己唱歌好像不好听，就想给自己留一个纪念，就出了一张叫做《相约到永远》的专辑。而且刘德华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她站台哦。那接下来听到的呢，是张栋梁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藏爱》，是他05年发行的《只在乎你》EP 当中的一首歌曲。 不记得你手心的温度从哪有不同，坐在 Starbucks 听我说话的时候，挥着翅膀让心去漫游。你想说我会静静听你决定的经过，背着冬天给你缺点的暖和，希望的快乐。不想说我就送你像好朋友的笑容，不让日落掉进我们的眼中，和你最爱的交通马奇多不该泪流，多爱都藏起来，很爱释怀。

萧亚轩《潇洒小姐》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她发行了《潇洒小姐》的专辑，这首歌是她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了。而且要说到的是，萧亚轩还参与了专辑当中五首歌曲的创作，还有三首歌曲的制作。继续来听到张学友，黑白画印，白色它代表的是简单朴实干净，或者说温柔，应该是男人年轻时候的那种单纯。那黑色呢，代表的是犀利，或者说沉稳力量，就像男人那种线条一样。那你会喜欢哪一种颜色的男人呢？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浪，那朦胧，风吹熄我的梦。收拾下自己的心，好让天使听。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浪，那朦胧，风吹进我的梦。我爱你，像最有自己鼓不起勇气，我心的黑白无力靠近，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？窗外的雾气天下起小雨，我心的黑白 学友。他的歌一直以来呢，可以说是陪伴了很多人度过很漫长的岁月。比如说从很懵懂无知的时候，到后来经过了很多个春夏秋冬，又经过了甜蜜失恋疯狂的一些回忆。所以在他的歌声当中呢，也总能找到我们的影子吧。就像张学友的那一首我很爱的歌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很多人会很有感触哦。小娟的音乐盒继续来听，这是赵薇的《天使旅行箱》。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横渡过大西洋，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。结局不用再讲，我翻出了墨镜戴上，不要再背诵你撒过的谎。我无聊是为了将时间耗

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口号式的大胆的召唤，而陈淑桦的声音又带着一份干净的挑逗，他用他的那种妩媚加上成熟的气质，然后用台湾的那种史无前例的 R&B 的曲风，可以说当时是吸引了很多人啦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带上的是黄安的歌，叫做东南西北风，用这样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 你像风，其实就像一个梦，梦醒无影又无踪，总是看了不能忘，总是过了不能想，总让我为你痴狂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西北风，吹着不同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儿砰呀砰，因为有你在梦中，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。也许爱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无影踪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